泰瑞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 雪佛兰梦创未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本周日，我市将举办半程马拉松，中心城区和东部城区部分道路将分时采取临时管制措施。此外，天气变暖，市区公园、远郊景点和大型活动仍然是周末踏青出游的热点。去往远郊景点的各条高速公路在周六上午到中午时段容易出现排队的情况，请司机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这里是更为精彩的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我是千纯。经过4个月的比拼，我是歌手终于在昨晚在各路强将的激烈角逐之下呢，是算是完美的落下了一个帷幕哈。要恭喜 JCJ 摘得桂冠，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实至名归，也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意料之中的事情。稍后我们会来回顾部分歌手的部分作品，而现在先让我们搭乘早班车启程吧。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 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 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天确实已经明亮了哈。感谢范玮琪带来的这首《启程》，也欢迎各位搭乘音乐加速度的早班车，我们一起出发。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早晨开始，北风不断的增大，预计白天将会有5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哈。局地会有扬沙，白天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要注意防风防火，我觉得这是其次哦。今天的气温因为不是特别高，所以体感偏凉，大家出门注意还是要多加一件外套哈。天气不是特别特别的好，让我们期待一下好天气赶快到来。请出的是钟汉良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是一个非常好的祝愿，叫做风和日丽。 如果说黑夜是胸膛，温暖是我能给的发烫星光，假如天亮是周围的梦想，我们要飞翔。假如我的舞蹈像太阳，融化你嘴里的薄荷糖，甜蜜守护着你天使的脸庞，不受伤，哦不受伤。听海浪抬头望，那里是你要的方向，请把我轻轻放心上。等待风和日丽的天气，爱从海底缓慢的升起，哦，唯一未知的秘密握在手心里。从此风和日丽的大地，故事会永远进行下去，哦，呼吸惊险的多余，交换旧记忆换成你。守护着你天使的脸庞，不受伤，哦不受伤。听海浪抬头望，那里是你要的方向，请把我轻轻放心上。等待风和日丽的天气，爱从海底缓慢的升起，哦，唯一未知的秘密手心里， 我在手心里。 从此风和日丽的大地，故事会永远进行下去，哦，呼吸惊险的多余，交换旧记忆。等待风和日丽在一起，爱从海面缓缓升起，哦，唯一未知的秘密 着吧。 复古的旋律好像又似曾相识，哎，但是它确实是一首新歌，来自旅行团的《周末玩具》，希望你会喜欢。稍早前是好像吃了防腐剂一样的外号小太阳的钟汉良带来和我们共同的美好期待《风和日丽》。想要索取我们今天的歌单，可以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喽。马上进一小段广告，我们45秒广告后回来，不见不散。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至4月20，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有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改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如何轻松成为意见领袖？不断刷新新闻热搜，不错过任何球赛直播，不如让话题跟着你走。雪佛兰2018款迈锐宝 XL 以 4G LTE 车载 WiFi 与世界瞬间畅联，眼前的世界拓展无限，你所向往的眼界，让迈锐宝 XL 带你一起去搜索。雪佛兰，梦创未来。 在昨天的歌手比赛当中，你有没有一个你明知道他可能一定不会夺冠，但是你却仍然期待他的出场，他的出现的这样一位歌手呢？在我心目当中，我期待的这位歌手叫陈洁仪，来听他的《心动》。 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 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听到的是来自新加坡的国宝级女歌手陈洁仪带来的心动。微信公众账号上 Stephen Lam 说，来吧一起唱吧，我说哎呦那可绝对不敢，自己真的没有她这样出色的嗓音条件哈，听她的歌真的绝对绝对是一种享受，她可以将现场唱出录音室效果，是那样的一种歌手哈。接下来请出的是昨晚我觉得着装最佳的邓紫棋，带来《爱你2017》，一起慢慢的欣赏。 是来自邓紫棋《爱你2017》啊。之前邓紫棋在参加《我是歌手》的时候表现出非常的惊艳，然后很多原来不了解她的人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第一场她就直接爆红了。她唱歌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唱功呢也很经得起推敲，现场表现也非常的稳定。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唱的那首《你把我灌醉》是不是刚柔并济，演绎的恰到好处，现场观众当时都忍不住站立为她起身鼓掌。而在昨天她和华晨宇一样，其实都是很有能力的年轻歌手哈。那邓紫棋帮唱了《花花》，两位高音小能手的现场演绎真的是炸翻现场。所以可能我刚才关注的角度有点偏哈，我只关注到她真的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接下来我们来请出的是 Janet Jackson。 据说哈，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的腾格尔本来最初确定想要邀请的嘉宾是这一位，来听 Call on me。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可以找到我以及找到今天的歌单哈。刚才说到了邓紫棋，在昨天晚上的邓紫棋携手华晨宇应该说是华晨宇携手邓紫棋演唱了由邓紫棋创作原唱的《光年之外》。在这段表演当中，华晨宇是又秀了钢琴又秀了 rap 的技能哈，而耳边听到的是华晨宇的《我管你》。 这么卑微去别还手，我不太难饶，顺应所谓的大潮流，画笔或此刻应该没说明我所有，哇哦，不找借口，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袁娅维的新歌《存不存在》全网上线。在新歌试听会上，袁娅维透露新专辑将于本月20号正式发行。此前袁娅维为电影《前任攻略三》演绎的《说散就散》创造了音乐平台单月单曲点击量超过2亿的记录，但是在新专辑当中，他仍然决定不打安全牌，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风格。在《存不存在》中，袁娅维想要和歌迷讨论如何面对人生中的不确定。今日徐佳慧推出全新单曲《本末倒置》，讲述了一段越深情越伤痛的爱情故事。《本末倒置》歌词里讲述的爱情，用情越深的人受伤更重，何去何从？徐佳慧用更加成熟的音色给听众温暖的形式。近日白举纲时隔2年携音乐回归，这张新专辑颠覆了之前的作品表达方式，还原了现场乐队的躁动。预热单曲621及 MV 全网上线，单曲名取自歌曲创作的日期，没有特殊含义，只为记录这一次的突破。单曲 MV 来自白举纲演出和制作专辑中音乐爆发力的片段，也是致乐迷的一份专属表达。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三环双井桥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分钟寺桥。此外，东五环远通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加速度， 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北京时间8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找到我们，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请出汪峰带来他的《请把我在路上叫醒》。他应该算是昨天的季军了吧？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发现他其实从一开始状态就不佳，好像声音有点疲惫呢？但还是恭喜他哈。 常常开着你的吉普，在路上放着 ACDC， 偶尔停下来喝点啤酒，给伙伴们讲你的经历，眼中那迷醉的神情，就是荒野里闪烁的星星。每个人都羡慕你的经历，每个人都想有段漂泊的生命。去吧朋友，去吧，只是别忘了也请把我在路上叫醒。很久以前，我也曾不顾一切走上这个自由之路。杰克和蒂姆是两个北方男孩， 总是喜欢美国南方。二十岁他们一起去了乔家，后来都去了白人姑娘。那天我见到他们在聚会上，他们说那真是段糟糕的日子，那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也许幸福是再次寻找的路上，去吧朋友，去吧，只是别忘了夜景把我在路上叫醒。很久以前我见也曾不顾一切走上一条梦想之路， 大家耳熟能详的歌，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歌的熟悉程度是多少，但我总觉得有义务推荐一些还不错的作品，又不是那么熟悉，没有播放到大街小巷都烂尾这样一些歌来给大家听。耳边听到的是来自汪峰的请把我在路上叫醒。昨天的，其实为什么刚才说要恭喜他，虽然他只获得第三名，因为音乐比赛没有失败，只要热爱参与过就不留遗憾嘛。而且昨天他独唱那首选歌确实有点过于讨巧了，有点刻意，但如果不是他声音，我一直觉得他昨天嗓音条件有问题哈，所以没有发挥到最好，不然可能会取得更好一点的成绩。但是最棒的还是他找来实力超群的唱将谭维维来跟他共同演绎那首 Hey Jude， 相信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好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微信公众账号上老朋友承诺说今天是他的生日，但是发现找了一下歌单啊，并没有适合送祝福的歌曲，那现在我们就把今天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打包送给他，祝他生日快乐好吗？ 音乐快车道，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今天的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先请出李玟。 我的情人，

对这首歌和耳边的这个声音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哈，听到的是 We Will Rock You 来自 Queen featuring JCJ， 就是昨晚的我们摘得桂冠的冠军哈。昨天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唱得非常的美，很淡又很美又很深情，没有特意的改编，但是完全就是靠着真实的情感把这首歌完美的演绎了出来。这场回归本质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太难忘了，所以很多人说哇，看来现场评审的投票是真的。稍早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玟的真情人啊，李玟昨天也帮唱了 JCJ 哈，三个巨肺女人一台戏，那首 Bang Bang 唱的也确实非常非常的嗨。刚才我们听到一首是来自韩雪的竹林风，非常惊艳的韩雪昨天带来了不俗的表演，本来对她的期待值很低，但没想到表现还不错哈。想要索取我们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除了来自张靓颖 G 大调的悲伤，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三年前，2015年，张靓颖在自己的 Band World 巡回演唱会的巡演第二站来到了长沙。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曾经带给她无限的荣耀，这样的一个城市让她触景生情，所以当晚当她唱到《终于等到你》的时候，瞬间可能脑海里会想起了出道十年的种种，于是她做了一个连另外一个主人公都万万没有想到的举动。可是三年后的今天，这段感情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却是张靓颖冯轲离婚的新闻了。说实话，当初他在演唱会求婚的这个举动虽然让很多人不齿哈，但是呢还是感染到我的，因为这份勇敢我想不是哪个女人都可以做到的。很多女人都会被教导说要被动，宁可错过都不要主动，对不对？那可能在大家看来，冯轲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在这中间可能是没有起到一个男友应尽的努力，可是从头到尾啊，张靓颖这个女人都坚定自己的选择。所以如今当面对这场可能侵袭的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的话呢，我想她可能也很好的对自己的人生也会起到负责吧。那作为爱情的旁观者，我想我们都应该对这个勇敢去爱、爱得很干脆的女生说，靓颖，祝福你。 喜欢逮住被你抱着呵护，多么开心漫步为你狂舞，多么盼望能别再为你而哭，反复

微信公众账号上好朋友航航说啊，和上一周遥相呼应的爱如空气。是的，上一周在播放维里安那个版本的时候，就有好多人呼唤说想要听孙俪的原版哈。在4月3号的晚上，孙俪摘得了第31届电视剧飞天奖的最佳女演员奖，继2次金鹰奖、2次白玉兰奖之后呢，她已经集齐电视的3个最高奖项，成为最年轻的大满贯视后。在领奖的时候，孙俪说自己会更加认真的演戏，要争取做一名更优秀的演员。我相信她这句话是走心的，因为谁都想保住自己的饭碗。再来一听来自汪东城的《我应该去爱你》。 没错，我在心跳，没错，爱在燃烧，好想伸手把你拥抱，世界那么渺小，我们往哪里逃，故事已决定好，谁是谁的主角，想着你的撒娇，看着你的微笑，自愿为你神魂颠倒，不怕别人围剿，不听谁的劝告，躲进我的怀抱，挡住一切风暴，全世界还有谁比我们还绝配， 姐姐立正向前走，这样一个少女心澎湃的偶像剧，由林心如和汪东城共同来主演，这首歌就是当中的片尾曲，哎，还是主题曲来的，忘记了，反正叫做《我应该去爱你》。想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可以找到我，也可以找到汪东城的这首歌咯。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off today. And lately everyone feels fake. 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 Smoking cigarettes on balconies.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f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But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Last year took a toll on me. Made it with you next to me.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again. I hope you're waiting at the end.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这首歌一定有很多人喜欢，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不是这首歌叫做 There for You。就叫 There for You。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也来找到这首歌，它一定在你耳边出现过，盘旋过，但你就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或者不知道，对不对？给你一个机会告诉你，它叫 There for You。 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大合唱的环节终于到来了，有多少人在看过歌单之后开始期待这首歌？明明是一首伤感的情歌，这两天真是愣生生的被大家边听边笑哈！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想想戴佩妮那个表情，一起来合唱吧，戴佩妮，怎样？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里呢？我这里。 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先发誓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

听到的是来自林依晨带来的恶作剧。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歌单。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Just a name that I have learned, another way for me to turn, and you brought me here, and it took years for me to find that you were only in my mind.Just a name that I hold close, there when I needed you the most, and you brought me here, where I can learn to love myself, without the love of someone else. Hey, hey. I've been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couldn't see what I'veThey all say, I don't care if my heart breaks. I don't care what they all say. Love lies a great big word. 音乐可以一直加速，开车一定要控制时速，才更安全哦。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旅行有态度，无论路上车多车少，我们都要保持愉快的心情，驾驶车辆要注意安全哦。您正在锁定的是未完待续的音乐加速度，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找到我。 怎么去影院看他屏幕上面新剧情，手牵手晃一个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歌手二总决赛昨天在长沙落下帷幕，经过决赛现场两轮比拼， JCJ 最终击败华晨宇，问鼎歌王。在直播后的媒体群访中， JCJ 对于自己夺冠表示出乎意料，群访现场更是透露中国巡演即将开始。近日2018纪念黄家驹25周年演唱会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众筹计划正在进行当中，这场由黄家强举办发起的祝您愉快纪念黄家驹25周年演唱会将于6月10号在北京举办。据官方透露，在演唱会现场将展出黄家驹生前的物品，本次是内地第一次官方举办纪念黄家驹的演唱会，也想让所有热爱家驹的现场观众永远记住这样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三月份刚刚公布新歌《颜》之后，时隔一个月，孟佳再次开启了自己的 Colorful Music 音乐风暴，带来能量主打 Free。和前一首艳粉色的《颜》不同，这首 Free 以绿色为主打，也象征着力量、坚持和韧性。正如孟佳自己所言，这是一首可以给自己，同时也希望能够鼓励到大家的歌。而孟佳也和制作团队决定远赴青海拍摄新的 MV， 希望能够最好地呈现歌曲的宽阔感。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一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渐进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渐进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车多，京城高速望河桥到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加速度， 加速度！ 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9点34分25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厚的纯。但是我相信对耳边响起的旋律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把我们的记忆拉回10年前甚至更早，那就是当年一遍一遍在自己的随身听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淑桦，情关。 英雄美人，情关难留，是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人才能完成这个梦？我本有心，我本有情，奈何没有爱恨在泪中间聚散，转眼成烟。秋风落叶成满楼，儿女情长谁主？ 散转眼成烟， 听到的旋律来自陈淑桦《情关》，但这首歌太过抒情了。我们来说件有趣儿的事情，调节一下气氛哈。前几天歌神张学友在南昌开演唱会，但是呢演出进行了没有多久，突然来了几位民警啊，在看台上欣赏演出的一个男子将他带离了现场。后来呢据警方介绍说，哦，原来这名男子因为涉嫌了一起经济案件被公安局列为网上追逃，正愁他的去向呢，然后意外的被演唱会的智慧安保人像识别锁定了，才得以将他抓获并带走。被捕后呢，这个男子还挺迷茫的，表示说，哎，没有想到警方居然能在万人演唱会的现场找到自己。所以说歌神的演唱会死活也得看是这样的精神吗？如果让张学友送他一首歌，你猜张学友会送他哪一首歌呢？他来看我的演唱会，我想到的是这一首张学友的 Life is like a dream。 人人最终几岁大，无求已愉快，何时全心想变大，忘了有缘每日还债，太多闪着烟花，闪了一下，连环爆影花悲花得不到他，勉强更多牵挂，不到你不怕，总有天会发现 Life is like a dream， 以后会点一盏路 Life is like a dream， 意义太深，讲得太浅，但梦中清醒的过客顿随命瞬间，要几多天还在痛，来时我心轻似梦，行李却嫌过分沉重，那些非要不可，非爱不可，连环泡影这么多快乐痛楚，你要记得几多，不记得几多，总有天会发现 Life is like a dream，意义太深，讲得太浅，但梦中清醒的过客顿随命瞬间，要几多天到头来 Life's like a dream， 以后会点一盏 Life's like a dream， 要几多天到头来 Life's like a dream， 以后会点一盏 Life's like a dream， 讲得太浅。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 Life is like a dream， 用歌律师的话说是 Jackie 送给他的真粉的真爱粉铁粉骨灰粉。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悠悠我心醒与睡，忘了有时过分陶醉，忘了有时错亦如对，忘了我梦里是 音乐快车道。 不需要去打听你 究竟交过几百个女朋友。明天开始，你把哥哥、姐姐、爸爸、弟弟、猫咪都交给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就像阿信一样安安静静，一切都接受。爱上什么，我从来都不知道。突然被你点到，听见爱情讯号。 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到的三首歌曲，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我非常个人很喜欢啊，叫做 Walk the Moon 的 Shut Up and Dance， 歌词和歌名是不是都非常的劲爆？ Shut Up and Dance。 稍早前两首歌分别是徐怀钰的妙妙妙和 Samantha Jay 的 Sweet Talk。 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哈。